南朝鲜的联合通讯社揭露说，青瓦台在朴槿惠执政时期引进并使用毒品。共同民主党议员11月30号公开从总统警卫室那里收到的资料，从而这事实曝光于世。青瓦台所引进的那些毒品是因为幻觉症状等中毒症状严重，所以外国禁止其使用的。